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斯特拉格尼为我们创作的，是由诺亚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小伯吉童书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帕丁顿熊》经典电影图画故事书，《帕丁顿熊》下集。布朗先生和帕丁顿在地理协会找到了一段非常古老的影片。布朗一家来到了格鲁伯先生家的古董放映室里，看到了这段影片。影片上说的是探险家去秘鲁的冒险，当然还有救过他性命的帕斯图佐叔叔和露西婶婶。这位探险家的名字叫做蒙哥马利·克莱特。从这段影片里，他们还知道那位探险家就住在伦敦。这一下，每一位家庭成员都很兴奋。帕丁顿找了电话簿，其他成员也为了帮助他早日找到克莱德先生，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一天，邻居库里先生看到布朗一家都离开了，只剩下小熊一个人在家。他赶紧给那个想把小熊做成动物标本的米利森特打了电话。 那只小熊现在一个人在家，他一个人在家。 米利森特说：哦，好的，我马上过去。米利森特来到库里先生的家里，他想顺着屋顶爬到隔壁去。可是当他准备踢开阁楼上的门的时候，库里先生说： 我们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 米利森特说：当然不会了，库里先生。他脱下了长长的风衣，然后从屋顶爬到了布朗家的天窗上，很容易的就进到了布朗先生家。他扔下了一个烟雾弹，戴上了防毒面罩。可就在这个时候，小熊帕丁顿却发现了他。他还以为这个家伙是一种巨型野象。帕丁顿一边大叫着，一边跑进了厨房。就在帕丁顿想找地方躲起来的时候，一不小心撞到了炉子上，不小心把燃气灶给打开了。米利森特进到厨房以后，到处找帕丁顿。就在他打开烤箱的时候，糟了，胡椒瓶从柜子上掉下来，碰到了点火按钮，火花点燃了泄露的燃气，结果发生了爆炸，砰！不过米利森特很快就从厨房里逃了出去。当布朗先生一家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门口停着一辆消防车。帕丁顿解释说，刚才有一只巨型野象从天窗上飞下来，还把厨房给炸了。虽然大家都很想相信帕丁顿，可是他说的话实在是太奇怪了。这天晚上，布朗先生对布朗夫人说： 嘿，亲爱的，你没发现吗？帕丁顿来到我们家，让孩子们每天都在危险当中。 布朗夫人也没有话说了。帕丁顿不小心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他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麻烦，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带着自己的行李，还有从电话簿中整理的一份写满了克莱特名字的名单，离开了布朗家。现在小熊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找到那位探险家。第二天早上，布朗夫人发现了帕丁顿的告别信。布朗先生说： 哦，这是最好的选择，他不属于这里。 可乔纳森却很生气，你怎么能这样说爸爸？ 布朗夫人说，哎，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布朗夫人来到了警察局，跟警察说，我要找一只小熊，它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穿着一件蓝色牛角扣的大衣。警察打了个哈欠说， 夫人，你说的这些信息太少了，最好还是自己去找吧。 就在布朗夫人找帕丁顿的时候，帕丁顿遇见了蒙德利奥·克莱德、摩根·克莱德，可这些克莱德都不是他要找的探险家。一直到他来到了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地点，他敲了敲门，对讲机里有个女人说，你要找探险家蒙哥马利·克莱德吗？哦，他是我的父亲，请进吧。 小熊以为他真的找到探险家了，简直太高兴了。 可是当他进去之后，他只看到了探险家的女儿。她是一位美丽看起来很善良的女士，名字叫做米尼森特·克莱德。哦，你一定想得跟小群姐姐一样，这个米尼森特，对了，他就是要把小熊做成标本的米利森特。米利森特告诉小熊，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帕丁顿说，我还以为他可以给我一个家呢。 米利森特轻声地说，哦，小熊，这件事情我也许可以帮助你，你属于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带你去吧。 他把小熊装进了一个出租车， 让我们来一次愉快的旅行吧。 可是小熊却发现自己被关到出租车上了。 这个时候库里先生也来帮忙，他想要送一束花给米利森特，可是米利森特却态度变得非常差。我要把小熊送到该去的地方，对他来说，这个地方就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现在，库里先生拿着你的破花离开这儿吧。 这个时候，在布朗先生家，电话铃响了。布朗先生接起电话， 喂，请问是哪位？ 是库里先生打来的，他故意用一种奇怪的声音说， 你好，不要问我是谁。 可是布朗先生马上就听出来了。 你好啊，库里先生。 然而紧接着，布朗先生就听说帕丁顿被人绑架了。这时候，米利埃特已经带着帕丁顿来到了自然历史博物馆。他兴奋地说， 欢迎你来到新家，小熊，这里是知识的殿堂，每一位著名的探险家都为这儿增添过新的展品，除了我的父亲，因为他并没有把你们这种珍贵的熊做成标本。 接着他又告诉帕丁顿，他的父亲从神秘的秘鲁回来的时候没有带一只小熊，所以地理学家协会的成员们都很生气，决定把他的父亲开除。米利森特说， 我父亲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很有名的、很有钱的探险家，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开了一家宠物乐园。我小时候每天闻着宠物乐园里动物的粪便，我想我的父亲太愚蠢了，总有一天我要把他没做的事情做完。现在，小熊，我要把你做成标本。 帕丁顿这才明白，原来米利森特是要杀死他。帕丁顿转身就跑，可是没想到他却被一只麻醉针给打中了。就在这个时候，布朗一家和波德太太气喘吁吁地来到了自然历史博物馆。 波德太太转移了守卫的注意力，其他人去救帕丁顿，他们成功地穿过下水道进入了博物馆。乔纳森拉掉了电闸，关掉了博物馆的灯。在黑暗里，米利森特把昏迷的帕丁顿锁在了工作室。布朗一家终于找到了帕丁顿的房间，可是门被锁上了。布朗先生想要从大楼外面的窗户爬进去，把帕丁顿救出来，可是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但为了救帕丁顿，布朗先生还是打开了窗户，慢慢地爬到了大楼的外面。 哦，这儿实在是太高了，太可怕了。 他咬了咬牙，继续向前爬，好几次都差点摔下去。终于，他爬到了工作室的外面。 嘿，帕丁顿！ 帕丁顿站在窗口。 哦，是布朗先生吗？ 我是布朗，快过来。 这时候米利森特发现是有人故意拉上了电闸，于是他关上了所有的门。布朗先生对帕丁顿喊， 快跑啊帕丁顿。 帕丁顿终于逃出来了。就在他找到了布朗先生一家的时候，没想到米利森特又向他发射了麻醉枪，不过这次他躲过去了。他一路往前跑，把自己锁在了杂物间。米利森特在门外大声喊，投降吧小熊，你没地儿跑了。帕丁顿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顺着锅炉上面的烟囱爬上了屋顶。布朗一家听到帕丁顿在烟囱中爬行的声音，也立刻来到屋顶，把他救出来了。可这个时候，米利森特也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波德太太不小心推开了屋顶的天窗，这下正好把米利森特给撞下去了。就这样，布朗一家、帕丁顿还有波德太太都成功地逃出来了。后来，作为惩罚，法官判米利森特要做3个月的义务劳动，在他的爸爸的宠物乐园里铲动物的粪便。而布朗先生一家也发现，这件事情使他们全家走得更近、更快乐了。你一定要问，那帕丁顿后来去哪儿了？让小群姐姐很高兴的是，帕丁顿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新家，那就是和布朗先生一家在一起住在温莎花园32号。 哎， 啊，来来来来来， 哎，又唱起来了，看来心情不错嘛。 啦啦啦啦啦！ 呦呦呦呦呦！小青姐姐，很高兴吧？ 啦啦啦啦！ 怎么又难过起来了？ 啦啦啦！ 我知道了，人类一定是高兴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就不光是说话。还会唱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以为他现在心情一定很糟糕，很烦乱。这只兔子很可能是很安静的。为什么兔 子一有心事的时候就会唱歌呢。 你在说什么，小萱姐姐？ 啊？ 你在嘟嘟囔囔什么？ 没有啊。 没有。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跟我比赛是吗？ 耳朵，我觉得咱们俩昨天去熊伯伯餐厅吃饭是个坏主意。 为什么？ 你没发现自从吃了熊伯伯做的饭之后，咱俩回来就一会儿唱歌一会儿唱歌一会儿唱歌一会儿唱歌吗？ 是啊， 他一定是在饭菜里加了什么唱歌的东西。 口哨。 嗯，音符。 哦， 乐谱。 啊！ 哎呀！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7岁的呱呱非常认真地问妈妈说： 妈妈，我没出生的时候在哪儿？ 当然是在妈妈的肚子里啦。呱呱高兴地笑了，他对着妈妈大声喊着说： 怪不得我喜欢吃肉，原来我小的时候在你肚子里天天吃红烧肉啊。 最近一段时间，小呱开始学骑自行车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很快掌握了骑行的技术。但是啊，他每次骑自行车的时候都会丢钥匙，也常常为丢钥匙而挨大人的训斥。有一天，呱呱自行车给丢了，妈妈问呱呱：为什么你不锁上自行车呢？呱呱这个时候还大大咧咧地回答妈妈说： 因为怕丢了自行车钥匙挨训斥，我就没有上过锁。 呱呱的妈妈有两个儿子，一个是5岁的呱呱，另一个呢7岁了。在假日里的一个早晨，他正在给家人洗衣服，小儿子呱呱就走来向妈妈要钱买糖。呱呱的妈妈说：我告诉你啊，吃糖对小朋友的牙齿是非常有害处的，知道吗？还是拿两个苹果去吧，好不好啊？另外一个给你哥。这两个苹果当中呢，一个比另一个要大很多。这个时候，妈妈就听到了兄弟二人的对话。呱呱的哥哥说： 给自己挑大的是自私，要是妈妈给我这两个苹果，我就会把大的一个给你。 呱呱这个时候对哥哥说： 哥哥，我知道你会那样做的，所以我就拿了大的了，省得你麻烦。 有一年暑假的时候，团团和呱呱坐在树下乘凉。团团抬头望着树上的叶子，他好奇地问呱呱说： 冬天为什么没有茂盛的叶子呀？ 冬天人们需要温暖的阳光，如果树上长有茂盛的叶子，不是给人们挡去了这温暖的阳光吗？ 那夏天为什么又长出茂盛的叶子呢？ 道理正相反，夏天人们讨厌这炽热的阳光，树上长有叶子能给人们挡住阳光。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